窍门了，你把这嘴皮你拉长了，瘪喽，拿我肚子点点，这吧嗒吧嗒吧嗒吧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哎，行了，出来吧，哎，你说这窍门一感觉，这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没什么了不起的 啊， 这个绕口令，你说你找窍门，他都脑筋 哎，窍门啊，算你找着 了啊， 你看这回啊， 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 这回我来。 能拉平了再说 啊，你转圈啊，我啊这回给你换一个，你听这个啊， 那再说一个， 再说一个复杂一点的， 复杂一点的， 无论如何你也学不上来， 没那事儿，找窍门就学得上来， 你 来吧，你 听这个 啊，这回啊我给你说两种人， 两种人， 两种东西， 两样东西， 说一段绕口令。 两种人是， 一种是喇嘛， 喇嘛， 喇嘛知道吗？ 西藏 黄医僧， 黄医僧、 哎， 知道。 一种人是哑巴， 不会说话， 哑巴 啊。 一种东西呢是塔嘛， 塔哦，就那种塔木鱼， 塔木鱼 哦哦。 一种是喇叭。 喇叭 吹的那个喇叭， 滴滴答答吹的喇叭， 你听这段绕口令， 这段已经说上来了。 嗯、 啊，喇嘛、哑巴、喇叭、塔嘛， 就这么简单呢、啊？ 你不是说这就两样？ 哼，这里头得绕嘴啊，说一段故事你听听。 那可以，您来 听着啊， 我听听啊。 说打南边来个喇嘛， 哦， 手里提了这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这喇嘛要拿塔嘛去换别喇叭哑巴这喇叭，别喇叭哑巴呢不愿意用喇叭去换提了塔嘛喇嘛那塔嘛，提了塔嘛这喇嘛就急了，拿起了塔嘛就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抄起了喇叭就打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道提了塔嘛喇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呢，还是别喇叭哑巴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回家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吹喇叭，你来这段。 你说这个老同志的功夫多深啊， 不用他了，你说吧说吧， 这个我们这个传统欣赏晚会到此结束啊，同志们再见， 回来啊，你说这段绕口令 完没完呢、啊、 大家不都欢迎你吗，欢迎你一人吗，你来学的， 没什么了不起的，你看你刚才旁边哎呀你怎么了，你说相声你轻松愉快嘛，对不对，你别弄得好像让人看着费劲，他心里难受，那么大岁数万一我好歹的，我跟你讲我心里都不太忍得慌，你知道吧， 你少说废话，你学这段绕口令， 说这个绕口令啊，就这四个样是吧， 四样 是听我说、 啊、 说打这打哪边的， 打南边， 也打南边， 打南边 跟那老头一块来的， 你管他是不是一块的、 哎、 对 你听我答，你说打南边来了一个这个南边他来 喇嘛， 喇嘛在南边来一个喇嘛、 嗯、 他手里呢提了这个七八斤塔， 五斤塔嘛， 五斤、 嗯、 五斤够吃吗，这个 够了 啊、 嗯、 那就我记住了，我的这边是啊， 嗯， 说打南边来了一个这个那个喇嘛手里提了这五斤那个的塔嘛， 啊， 说那个打那个打北边来了一个哑巴、 哎、 哑巴在腰里头他别着一个那个他那个那叫 喇叭， 他说是那个别的那个喇叭，这个喇叭他那个哑巴，他要拿他那个喇叭他换那个就是那个提了这个五斤那个塔嘛，那个喇嘛他那个塔嘛，那提了五斤那个塔嘛，那个喇嘛他不愿意他拿那塔嘛，他看着他那个喇叭，他那个是吧，他不愿意换，不愿换，后来那个他那个一他那个哑巴。他完了以后，他不换，他就不换。后来这个他不乐意了，他就啪，他就打。打完了以后，那哑巴急了，哑巴说他 啊，哑巴说呀，这什么呀？ 你这人你怎么编这个？他哑巴，他不会说话，你怎么让他说话？你这个人 谁让他说话了？你说的哑巴说呀？ 我说的吗？ 啊， 我说的，我那意思是说他哑巴呀。他哑巴，他这个人他心里他是想那么说，但是由于他天然的他没有这种功能了，有时候啊，他说不出来，他但是他也得想说，想说呢，他一